攻读出谷记第四章。梅瑟回答说， 他们必然不肯相信我，也不肯听我的话，而对我说，上主没有显示给你。 上主问他说，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 他回答说， 一根棍杖。 上主说， 将棍杖扔在地上。 他便将棍杖扔在地上，棍杖即刻变成了一条蛇。梅瑟一见就逃避了。上主向梅瑟说， 伸手捉着蛇的尾巴。 他便伸手捉住，那条蛇在他手里又变成一根棍杖。 好叫他们相信上主，他们祖先的天主，亚巴郎的天主，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曾显示给你。 上主又对他说， 将你的手插在怀里。 他就将手插在怀里，及至抽出手来，见手上患了癞疮，像血那样白。天主又说， 将你的手再插进怀里。 他就把手再插入怀里，及至从怀里抽出时，见手已经恢复原状，像别的肌肉一样。 如果他们不肯信你，也不信服第一个奇迹，必定信服第二个奇迹。如果连这两个奇迹也不信，也不听你的话，你就从尼罗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成雪。 梅瑟对上主说， 物主请原谅，我不是个有口才的人，以前不是，你向你的仆人说话以后也不是，我原是笨口结舌的人。 上主回答他说， 是谁给人一个嘴？是谁使人口哑耳聋，眼明眼瞎呢？不是我上主吗？现在你去，我要帮助你说话，指教你该说什么。 梅瑟回答说， 屋主请原谅，你要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。 上主向梅瑟发怒说， 不是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郎吗？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，他现在正前来迎接你，他见了你心中必要快乐，你可向他说话，将你应该说的话放在他口中，我要帮助你，也帮助他说话，指教你们应做什么。他要代替你向百姓说话，做你的口舌，你对他是代替天主。你手中要拿着这根棍杖，用来行奇迹。 于是梅瑟起来回到他岳父耶特洛那里，对他说， 请让我回到埃及我弟兄们那里，看看他们还健在吗？ 耶特洛对梅瑟说， 你平安去吧。 上主在米德扬对梅瑟说， 起身回埃及去，因为那些想杀死你的人都死了。 梅瑟遂带着妻子孩子，叫他们骑在驴上，起身回埃及国去了。梅瑟手中拿着天主的棍杖。上主对梅瑟说， 你回到埃及，要将我交与你行的一切奇迹行于法郎面前，但我要使他心硬，不肯放百姓走。你要对法郎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，我命你 让我的儿子去崇拜我。你若拒绝放他们走，我必要杀你的长子。 梅瑟在路上住宿的时候，上主遇着他，要想杀他。希波拉急忙拿了一块石刀，将他儿子的包皮割下，拿包皮接触他的脚说，你真是我的血狼。这样上主就放了他。当时希波拉说，血狼是因了割损的缘故。其实上主向亚朗说，你往旷野去迎接梅瑟。他就去了，在天主的山旁遇见了梅瑟，口亲了他。梅瑟把上主打发他所说的一切话和命他行的奇迹都告诉了亚朗。梅瑟和亚朗遂去召集以色列子民所有的长老。亚朗讲述了上主向梅瑟所说的一切话，也当着百姓行了那些奇迹。百姓就都信了，也都高兴，因为上主眷顾了以色列子民，也垂念了他们的痛苦。他们遂都服服叩拜。